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咧经历过个十号风球之外咧，好衰唔衰咧，整咗个叫做下暴雨啊，嗰个咧极端气候。咁啊，好可惜咧，即系天文台啊嗰个信号咧，一阵又红雨，一阵黄雨，一阵黑雨，据说咧就造成一啲咧市民嘅信息嘅混淆啊。同埋社會秩序嘅混亂，同埋咧，唔知點解咧，即係以往其實打大風啊、暴雨啊，香港都成日有噶啦。今次竟然出現咧龐大嘅水浸，嗱呢個水浸咧就顯示到咧，就下邊嗰啲渠務啊有問題啦，或者嗰啲市政建設咧一啲基礎嘅嗰啲通排水嘅系統咧係開始有粗疏啦。咁你特區政府咧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據說就整咗個叫極端天氣啊，嗰個應急督導小組，咁似乎咧淨係識咧係望個天嚇。正如我哋上兩集講過啊，呢個咧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霎時之禍福。你如果既對待暴雨啊、十號風球，你淨係識望個天，個天唔需要你望，個天有天文台，你唔注意一下個地啊，尤其地底嚇嗰啲水渠啊，係有冇堵塞啊？嚇水浸啊，會有幾大影響啊？往往咧黑色嘅暴雨啊，同埋十号风球咧，就唔系直接杀人嘅，系呢啲咧市政建设啊，譬如话僭建物啊，嗰啲危险嘅招牌揼落嚟啊，啊或啲棚架倒冧啊，嗰度先系死人嘅。所以咧，你净系睇到啊，系唔系十号风球啊，系咪暴雨啊，真定假啊，究竟系红定黄啊？呢啲可以讲话有少少咧系捉菜用神。嗱，呢个咧唔系话。吓，针对咧喺远东地区中国沿海某一个城市，而系咧我哋呢个风云谷咧，系放眼咧系全球嘅，系咧探讨一啲全球化之下一啲自称嘅现代化嘅国家同埋城市，包括美国、英国，佢应付危机吓，特别系英国吓，佢嗰啲咧应付嗰啲咩非法移民啊，开放嗰啲咩酒店啊，俾嗰啲咁嘅非法移民嚟住，然后咧就大肆抽税啊吓。嗰种啊，喺左翼思想影响之下，嗰种施政之愚蠢，喺全球化之下，香港咧亦系全球化一个咧，可以讲系前线嘅城市。嗱，例如呢个咧，十几年前抢奶粉系咪？喺香港抢先嘅，跟住啊，嗰啲大陆人咪去到澳洲啊、荷兰啊、纽西兰啊嗰啲超级市场抢啦，唔系话针对你香港，而系香港发生好多嘅问题咧，系迟早都会喺英国。美国、澳洲同纽西兰，尤其系好多嗰啲无能嘅左交政府当道嘅国家发生，加埋我哋呢个咧系粤语台，所以喺讲俾咧系海外吓嘅讲粤语嘅观众听，系攞中国香港特区啊呢个城市攞嚟做人版，系攞嚟做一个 model， 系好似哈佛工商管理 MBA 啊呢个课程吓，将呢个黄仁勋嘅辉达。攞嚟做一個成功嘅 business model 嚟解構一樣，呢個唔等於話哈佛大學你幾個白人鬼佬教授，人哋黃仁勳啊台積電喺台灣經營嗰啲關你鬼事咩嚇？所以要打破呢一種咧好愚昧啊嚇嘅揣測話啦，今次呢個暴雨警告喺個工商同埋行政管理學上有啲乜嘢啊係可以值得啊呢個全球化之下啊嘅世界公民啊？是吸取教训之处呢，鲍生。 是咁啊，今次呢就嘅暴雨呢就破咗纪录嘅。自1884年以来呢八月份呢最高嘅雨量纪录。咁的而且确呢、真係百年一遇。 哦，有百年一遇。 是啊是啊是啊。 百年一遇。 咁啊咁香港各区呢都出现咗水浸啦。咁啊大家见下啲画面啦，真係成条河流咁样，喺梨木树呢就好似局部咁樣，咁啊，另外觀塘啊、翠屏啊嗰啲嗰啲名渠啲水位又上升，咁啊，其他嗰啲低洼地方，譬如將軍澳咧嘅停車場咧，好多車亦都俾水浸曬，咁啊，各區都有啲水浸嘅情況嘅。咁天文台咧就喺凌晨5:50咧就發布呢個黑雨嘅警告，咁一再延遲，咁啊，據說咧就去到話要5:00先至咧 可以有機會除下。咁啊，於是乎咧就即係當然成日嘅交通啊，同埋嗰啲翻學啊、翻工啊，大受影響啦。嗱，個重點唔係依樣嘢，因為天氣咧真係不似預期，而且咧自然嘅力量咧唔係人類所能控制嘅。問題係你究竟有冇咧作出一啲準備？嗱，我唔好用超前部署呢四個字，因為呢四個字咧太過崇高啊，崇高到我唔敢使用啊。因為人類對於大自然有究竟有冇能力超前部署咧？這個我哋已經討論過啦，但係個問題係，譬如第一，天文台喺5:50先頒布呢個黑雨咧，有冇稍遲咧？依個問題。因為很多人呢即以為9:00翻工，但很多的工作呢其實遠遠在凌晨的時候呢已經開始了，所以你5:50呢其實很多人已經在做事，或者很多人已經出了門口，即不是那些呢住慣在港島、啊、或者地鐵沿線的人呢所能領會的、啊、譬如說所謂住在大西北、啊天水圍、啊、元朗、啊、如果真的出去翻工，很多時候呢這個時候呢已經出了門口了，所以你如果真的超前部署的呢一點會唔會咧係可以改善咧？我哋叫做嚇咁。另外就係譬如話，如果你都預期到有一個咁大嘅暴雨區接近咧，成個嘅安排啊啊，唔係講緊淨係頒布一個黑雨嘅喎。正如你所講，佢啲渠啊，究竟事先有冇清理啊？又或者其實譬如話，真係有啲低洼地區嘅汽車嘅停車場咧，你係咪應該封閉咗佢咧？或者通知車主要揸走呢？雖然呢啲係佢自己嘅私人財產啦，佢鍾意水浸就可以水浸嘅。咁但係既然講得超前部署呢四個字，即係話你要俾普通市民諗嘅嘢係諗得更加前啦，超前喎，唔係前喎，係咪？咁你超前嘅部署嘅時候，咁你一定係要諗到啲市民諗唔到嘅嘢㗎嘛。咁所以譬如話市民嘅水浸啊，啲車啊被淹沒啊，又或者係返唔到工返唔到學啊，你是不是要超前到起碼早一晚要通知呢？或者你跟住落嚟，你見到傳媒陳國基跟住同好多嘅官員穿曬嗰啲背心喺度開會，扮曬喺日本咧嗰啲總理啊，如果遇到天災海嘯嘅時候咧，去召開嗰啲會議。咁但係嗰時雨勢已經放緩啦，咁你淨係你依啲相係咪應該係早一日發生啊？即係我意思係你個會係咪早一日開啊？或者早三日開啊？你咁超前嘅時候係咪？陶生 啊，呢個叫黑色暴雨警告大混亂，簡稱叫黑暴大亂啦，係嘛？嗰個問呢個問題咧，顯示出幾個行政管理學嘅層次。呢個第一就係你頭先所講，我亦都係咧早兩期講，就係咧。无论咧系大风暴啊，或者台风咧，如果你要出到越高级嗰个特区政府官员出嚟咧，系你喺个大光灯照射之下咧，你就系一个叫问责嘅焦点。你自己讲噶嘛，你而家叫高官问责制啊嘛，高官问责制咧系已经有咁嘅气氛之下，你陈国基仲要用一句咁串嘅口号，叫超前部署。而且咧就成立一个咧叫紧危急天气嘅呢啲咩紧急督导小组，自任组长。嗱呢啲咧，我觉得咧佢系学咗中国大陆嗰种咧系政治嘅嗰个气候影响。嗱大陆咧呢十几年咧就唔只有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边仲有个 number one 咧系成立一个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啊唔止一个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都咧，王毅雖然呢個外交部係隸屬中國國務院咧，係去管轄，但係中國國務院上邊有一個叫中央外交領導小組。另外咧，仲有好多中央啲咩金融啊小組啊、高科技啊、晶片小組啊，全部歸一個人咧，係叫統一指揮、統一部署。嗱，你十幾年來喺鄰近地區呢個北京。既然是一个人夹个头出来长期呢是说自己是一个核心同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呢，当然冇事冇干你是好威，你是树立咗呢是威过晒以前啊，是历任啊嗰啲港督啊，即係我讲香港啊，唔讲大陆啊，戴伦子啊、魏奕迅啊、麦理浩啊，未曾有人试过呢是由港督亲自出来挂帅啊，是将个名呢是攞出来。是成立一个乜乜督导小组的时候呢，一旦有嘢你搞唔掂呢，那个责任就喺你嗰度啦。而家邻近地区咪就係咁囉。 點解最近發生一啲咧係種種嘅傳言咧？又話啲元老出嚟啊，軍方不滿啊，做咩喺度問責啊嘛？你搞到成個大陸嗰個經濟啊係咁樣樣嘅話，雄安區啊係使咗成千億啊，整個出嚟咧係又冇效率啊，又冇呢個使用率啊，咁到底啲錢去曬邊啲？一帶一路啊派曬，本來你話叫集體領導制咧就冇事，我呢個你咩嗰個佢咩嚇，我咧係冇權嘅。我只不过是九个常委里面的吹鸡人，那你的责任相对就低了。但你不是，你平时说自己亲自乜乜亲自物物的时候呢，一旦天有不测之风云就计你数。因为呢你讲到很大，因为你讲到很串。正如说中国啊，这个少林寺释永信啊，是为什么抬着这么多钱，170多个私生子啊，同埋50多个呢啲咁嘅咩情妇啊，系嘛？又话夹带走佬咧？点解全国啊系咁话你释永信啊系淫僧咧？有啲人话喂，梵蒂冈嗰度嗰啲红衣主教够恋童咯，英国啊嗰啲咁嘅宗教界够黑咯，点解你唔去话佢啊？吓美国啊够有啊经济啊，呢个毕竟啊呢个唔系美国啊，点解人哋唔话美国，人哋唔话梵蒂冈啫？因为你自己话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噶嘛。是吧，你哋自己嗰个周恩来总理嗰阵时喺基辛格问佢中国有冇枪技啊，周恩来答得几长，有在台湾。即係话你成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领土由黑龙江到海南岛啊，係半隻鸡都冇㗎嘛。咁点解而家有几千万人口出嚟做鸡呢？做鸡啊，係咪即係性工作者啊，唔係俾你汤嚟煲汤嗰隻啊。係因为你博以学话开你个社会主义制度有无比优越性，一定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为全人类指明方向噶嘛？咁人哋咪问你责咯？人哋问你责，佢唔你唔可以讲系人哋针对你噶噃？吓，点解你又唔讲英国啊？点解又唔讲澳洲衰啊？又唔讲有美国衰啊？因为你有优越性啊嘛。同样嘅逻辑就系而家嗰啲民意，点解会嗰啲网民系捉住陈国基嚟到柄咧？因为你话过你超前部署啊嘛嗱。我又不妨而家大家暖直 ,OK,TVB 嗰个猜情寻嘅掀起一股暖直风。香港几十年来十号风球天灾人祸，从来未见过殖民地时代英国嘅总督或者布政司隔个头出嚟话亲自领导一个乜乜小组乜乜小组。1996年八仙岭大火，彭定康冇行过出嚟喺 TVB 嗰个新闻镜头面前就话呢，我一定要呢是要指自己亲自领导一个叫八仙岭大火啊，这个叫灾后问责小组，是吧，我一定会向公众发表一个详情。这个呢还有九龙嘉利大厦大火一样烧死几十人，你不见到呢当时的彭定康或者布政司霍德出来讲过半句，但人家不用说嗰五年啊，殖民地末代港督啊，人哋个民望啊系高到咧系上天，人哋唔需要夹个头出嚟，就嘉里大厦大火啊、八仙岭大火啊、这个咧暴雨啊、观龙楼冧山泥啊，1992年啊，系下下都由港督同埋布政司夹个头出嚟抢姜，然后咧占据新闻镜头。但系人哋你哋所诅咒嘅前港英殖民地政府，嗰、那个港督民望咧系一路高到1997年6月30号啊！你下下出嚟，你表示啊，你而家话啊，我亲自关心啦，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啦，但系又俾啲网民闹啊！呢啲咪就系行政管理嘅盲点。你好学唔学？唔学你以前殖民地宗主国英国人以前嗰种咧，讲多就错多。是吧，做好过讲，是吧的那种智慧。你走去学你邻近地区，即是你阿爷那只啲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讲晒出来。讲咗出来结果样样嘢太娇。你够讲啦，比亚迪啊电动汽车追赶得个 Tesla 啦，是吧，你够讲啦 ,DeepSeek 啊，是吧，可以赢 ChatGPT 啦，是吧，你讲啫。一年半载之后点啊，咪唔讲咯。因为那个现实啊是同你当初讲嘅不相符嘛。是吧，你叫超前部署呢四个字好串㗎嘛。啊，边个有资格讲超前部署 ?Donald Trump 而家都冇资格讲超前部署啦。美国够多山火啦，够多呢啲咁嘅暴雨龙卷风啦。冇人够胆话呢个自己有叫极端天气超前部署督导小组。美国就算有太空总署有晒人造卫星 都超前部署唔到，系咪啊？ 嗱，不妨咧，我哋睇翻呢个四个字点样嚟啊？因为喺当日七月头咧，就曾经颁布过呢个黑雨，但系咧发现咧就即系天气咧就几好，咁啊结果咧啲人咧就觉得咧，咦？点解会咁无端端就颁个黑雨咧？咁啊跟住咧，陈国基司长咧就出到嚟解释，佢就话咧，因为睇到咧以往啊睇到啲学生咧。就翻学嘅时候咧，就横风暴雨啊，于心不忍。嗱，所以我嗱，大家睇翻佢嘅原文啊，嗱，真系咧，好在有新闻记录。佢话，所以我们当天第一时间召开了由我领导的应对极端天气督导委员会会议，听取天文台的汇报，冇错，为可能出现的暴雨及狂风雷暴恶劣天气作超前准备。跟住佢下边嗱，下边再解释啦。所以我们选择了提早发出预警，并做好超前准备。第二次提啊，哪怕做多，哪怕安全系数过大，哪怕天气信息万变而令预测有偏差，我们都认为宁安全莫后悔啊！所以咧，佢就作出呢个超前准备啦。嗱，所以咧，其实咧，既然你讲得咁大，既然你讲得咁行，既然你又讲得咁前。咁點解今次嘅黑雨都仲係要去到5:50先由天文台頒布？你應該 override 佢啊嘛！你起碼早6小時，等人哋瞓覺嘅時候咧，都要知道瞓得安樂，唔使啊趌起身要聽下咁天文台幫人頒布黑雨啊嘛！你話俾我哋聽超前準備噶嘛？嗱，不過又咁，陶生，你頭先提到嗰個問題，我又唔怪陳國基嘅，因為咧呢、這個習慣啊，即係講即係無事都係要親自領導嗰個態度咧。就是由林郑月娥开始嘅，你记唔记得呢？当年咧，譬如话有女运动员疑似被性侵嘅时候，佢又第一时间嗱冲出嚟，就话要彻查，又话要保障嗰啲女性嘅权益，但人哋都未报警，结果最后调查咧就结果无罪释放。 Me too 啊嘛， 系啊，咁啊关你咩事呢？嗱，你堂堂一个特首，你唔需要你去操心，警务处长都未出声。第二，当然就系讲翻嗰单。潘晓颖、陈同佳嗰件命案造成香港翻天覆地嘅事件，亦都系佢出到嚟就系讲到咧，好要为嗰个死者申冤啊，悲天悯人啊，下山三百字咁样。咁其实呢啲嘢，你最多系由警务处处长出到嚟讲，或者甚至可能系下边一个警司就已经足够啦。何况呢个唔需要你亲自出到嚟，以一个女人嘅角度啊，妈妈嘅角度啊，喺度抽水或者喺度咧扮同情。咁于是乎，你结果咧，其实呢啲咁嘅叫做咩啊，凡事啊，去微管理咧，就落晒去啲官员嘅文化上边。所以咪陈国基咪要预先准备咯，全部都 佢无论系陈国基定系林郑啊，模仿啊，佢话佢自己最佩服嗰个政治领袖。叫一个核心，两个亲自，四个维护，唔知有8无必，然后咧就9咧，一定要，呢啲咧你学咗咧，你邻近大地区与你血浓于水嗰种政治作风，就系咧乜嘢都要亲自乜乜亲自乜乜，再加埋你呢个民族，再加埋一个女人做特首，婆婆妈妈系嘛？你点解话婆婆妈妈？呢个特区政府婆妈化咧？就期内有字，每年会考放榜 DSE 就梗系有人唔合格噶啦，梗系有人揸住嗰个成绩咧系愁眉苦面噶啦，因为佢平时唔读书啊嘛，咁你使鬼出到特首啊出嚟同佢哋打气咩？人生嘅道路好长噶，唔可以一场考试定生死啊！特首噶，你咁高嘅位置，你使咩咁婆婆妈妈？系讲埋呢啲阿妈系女人嘅励志说话。以往啊，会考制度系英国人发明嘅，教育司历任啊，系嘛？嗰个会考系好残酷嘅，得嗰60%人毕业噶咋？叫光头，里边咧系1.5%咧系叫咧有 A 有 B 咧系入到 Hong Kong U 同埋中文大学，系一个非常残酷嘅淘汰制。有人去自杀，有人咧从此沦落黑社会。你几时听见过殖民地政府，亦即系你哋口中所谓嘅港英嘅港督布政司啊，系出嚟同啲同学仔打气啊？人哋根本唔需要。喂，呢个系达尔文社会系嘛？喂，打气叫你哋勤力读书，唔好气馁。呢啲系父母嘅责任，系你去每一间学校攞成绩表嘅时候，如果咧你系好。 好伤心啊，好咩嘢咧吓？系教师嘅责任，唔需要由港督或者系特首出面咧，就去同你打气。嗱，呢个特区政府呢啲咁嘅中国人啊，自我管治，佢唔知系咪睇得嗰啲天下父母心啊？即系以前黄万里、黎小田啊吓嗰啲咧，或者叫毛桃松公三太子啊。啊！六月飞霜斗娥冤啊！呢啲咁嘅戏一入咗脑啊，你知唔知啊？所以咧，佢哋嘅管治嗰个方式啊，就好容易俾嗰种婆婆妈妈嗰种情感咧，系淹没咗佢哋嘅理性。结果你夹个头出嚟，咪你负责咯，系咪啊？ 其实好简单嘅，你认错咪得咯。我估错咗，我预测错咗，唔好意思，你就得噶啦。但系例如陈国基喺七月初嘅时候。佢唔肯承认佢自己估错嘛，咁於是咪用一个说法，我哋叫用一个超前准备嘅说法嚟去解释，去合理化咗自己估错嘅行为咯。嗱，其实成件事好简单噶，你咪同记者讲啊，系啊，我预测唔系好准确啊，因为大自然嘅力量咧系超越我哋人类噶，我都系人力啊，所以咧我人做人，我都系会有错误嘅判断。咁冇问题噶，冇人怪你噶，天文台都估错噶啦， 我觉得好有问题啊，因为你咁嘅道歉完全唔需要发生啊，因为你唔好夹个头出嚟管咁多嘢就得啦。 唔系个问题系而家一定要夹个头出嚟啊嘛， 唔系一定要噶，喺殖民地时代英国佬管治就唔一定要啦，就唔需要啦。 咁、哦、我解释翻俾你听啊，就系、是、即因为有啲嘢咧做唔到啊，陶生， 唔系， 例如经济个问题啊， 系啦， 楼价嘅问题啦、啊。 佢冇呢个能力，于是咧咪就系啲婆婆妈妈嗰度咪同你咪咪摸摸，系攞文望咯。再加埋呢啲咧，嗰啲电视新闻递个咪埋去生低啦，吓嗰20秒啦，头条怼上嚟啦，嗰啲咧横头冚师奶咪觉得呢、這个 我举个例啦， 啊、林郑好好人咯， 容易啲明啊！大家譬如有啲同事或者以前咧，我有啲即系手下啦做嘢咧，好勤快噶。啊！佢走去影印啊，跟住咧又幫你買嘢飲啊，跟住咧又幫其他同事咧，即係幫忙忙啊，執頭執尾啊！哇！大好人嚟嘅，好多人咧都中意，但係最重要係佢平時開工度唔到橋嘅喎，即係做編劇，係 啊冇橋㗎，冇錯。 跟住咧佢交稿咧份稿翻嚟咧又唔掂嘅喎，要重寫嘅喎。咁但係個問題係你本業就係做編劇噶嘛？你走去影印买奶茶，同人呢个拎书包，跟住咧关心人哋屋企咧只猫，同埋关心人哋老豆个身体，冇意思噶嘛。 个女 boss 琴晚同老公咧嗌霎，今日翻嚟咧就眼红红。侧边个女秘书大家女人之家咧就好明白嘅，系嘛？那个女助理咧就会第一时间递纸巾。吓、啊，见到嗰个老细唔开心啊，个女 boss 咧递纸巾咧，嗰下嘢就对得重嘅。你下边啲男人一个个咧 MBA 毕业啊，咁样咧系好扑洗心扑命，因为你感性嗰度咧系唔够关怀、所以呢个系女人做阿头啊嘅一个弊病。嗱、啊，举个例，大清帝国到最后啊，最得慈禧太后欢心嗰个叫李莲英啊，李莲英唔识得治国噶。唔識得外交，唔識得經濟，佢唔係李鴻章，但佢識得一樣嘢叫梳頭啊，係同阿老佛爺梳頭梳得最靚啊，梳到某一條白頭髮咧，吹咗佢啊，唔會俾老佛爺睇啊，然後話阿慈禧咧，哇，你啲頭髮好靚啊，你皮膚真係好似咧20几岁啊，叫龍顏大月啊，嗰陣時佢由頭到尾咧就榮華富貴，你下面嗰啲李鸿章咧，又话要修修补补啊，马关条约啊，系嘛？ 系啊。 跟住同啲雍同和喺度咧，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啊，系嘛？喺度咧，狗咬狗骨啊！你班文人知识分子啊，你哋自己老衬啫嘛？呢啲系中国人嘅政治，呢啲叫婆妈治港。婆妈治港就系咧，你嗰阵时个女运动员声称13岁俾个王姓教练性侵，你身为女特首，你唔应该夹个头出嚟。因为你一讲咗，你企咗喺嗰个 Me Too 啊，个受害人嗰边咧，你就有政治压力。你对嗰个律政司咧系有政治压力，律政司要非检控呢个王姓嘅老教练不可。啊，跟住咧，如果系陪审团，又或者咧系法官判案，又有政治压力，因为你最高嗰个已经假设啊，系认定咗姓王嗰个教练10几年前系有罪。 最荒谬系当 时 冇报到警啊，未立案噶、啊。 你 明唔明啊？ 因为呢啲你林郑关你屁事咩？你咪俾翻啊呢啲咁嘅司法啊，系嘛？嗰啲咁嘅律政书去搜集证据咯，警方咯，系嘛？ 成个香港搞弯，咪就系呢个叫超级婆妈治港啦，搞到个嗰、那个叫陈同佳又系咯，系咪啊？唉，系而家要搞到系要叫送中法啦，送中法，你而家睇到啦，大陆三个月五个超级富豪跳楼，点解跳楼啊？叫留置，就系、是、因为而家要追佢啲水。追嗰啲水就又揾翻過去十幾年來你邊條邊條法，你邊度邊度咧賄賂過，係咪幾時咧係入過嚟呢幅土地點樣啦攞，係嘛？你嗰個銀行嗰度借貸點解借咗你，係咪？好彩啊，係冇送終。嗱，你而家咁串啦，你而家有國安法啦嘛，平步制亂啊嘛，你而家不如恢復送終法好唔好？同林鄭平反啦，係嘛？痛擊黎智英同埋呢班咁嘅一百幾萬啊！反送中呢班保安， 点解唔立翻咧？ 重新立法啦，送中法你立唔立啊？ 系啊， 嗱，你可以咧系立翻廿三条，可以咧系立国安法，送中法冇人提喎。点解冇人提啊？因为你自己个心里边都知道系戆叉啊嘛，系咪啊？咁嗰阵时嗰一百万人咧系出嚟抗议，啱定唔啱啊？系咪？你而家话一百万人出嚟抗议，你而家复辟就送中法俾我睇啊？系咪啊？哑晒。Yes or no？ 李家超而家咧，特首施政报告，不如你喺度加埋呢一条，明年年度喺阿超哥卸任之前，我一定要恢复翻送中法。你超前部署啊，系嘛？ 所以咧，其实咧，而家嗰个啲官员嘅高官啊，四个字不务正业，香港有几多嘅问题啊？ 佢又唔可以，你又唔可以讲不务正业，因为喺中国人嗰个伦理嗰个世界里边，呢啲婆婆妈妈好重要嘅，啲家婆咧去恰个新抱啊，然后搞到个新抱去跳井啊，然后啲细路仔流离失所，对于佢哋嚟讲，睇开黄曼妮啊、白燕啊嗰啲好 Q 大件事啊，所以佢哋潜移默化咧，中意咧喺呢啲嘢评论嘅，系嘛？十号风波以前都有套中联电影公司啊拍过啦，系咪啊？啊，好劲噶，死人噶，系嘛？因为咧，阿陈国基先生佢可能喺树人学院嗰度咧读书，树人咧都系一间诶，钟其荣诶同埋呢个胡鸿烈咧都系一个香港嗰啲所谓嘅 liberal， 但系佢唔系土共啊，但系佢都系左倾咧关怀社会弱势族群嘅人嚟嘅，同欧阳炳强打官司啊，而家到啊到而家都话欧阳炳强冇罪嗰啲咧，系嘛？咁所以佢潜移默化。他是受了那种教育的影响，再加上后来他大陆是去进修，就中了这只叫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结果他下面有照板主管，就不排除是哪个有人靠害，就特登叫他成立一个这样的组长，来到是你去什么中国人的政治呢，有时是很多机关的，你知不知道，你想害佢咧，系笑骑骑放毒蛇。好啊，你去亲自部署。如果我系陈国基咧，我一定唔会咧系整一个叫紧急天气超前部署嘅危机管理小组。你读啲，我建议成立呢个小组。不过我委任行会召集人呢、这个叫做叶刘淑仪咧去做呢个主席。啊，我射俾佢，或者你唔信边个叫汤家华 ？OK。葉劉做主席，湯家驊做副主席，你兩個威啊！你去威到盡，然後叫天文台台長，你向葉劉阿姐姐負責啊！咁你梗係置身事外啦。做得好係因為你慧眼識人，你識得咧阿林阿葉劉咧係紀律部隊，係你識用人。做得衰咗，阿姐佢咩？呢啲先係官場為官之道啊，係咪啊？阿爆生。 我觉得咧， 我哋今日讲政治，不过讲办公室政治， 而且嗰个委员会个名咧改得太行啦，应对极端天气，既然系极端天气，其实人类有冇办法应对咧？譬如美国咁高科技嘅国家，系嘛，世界第一啦，面对嗰啲诶台风啊，就系前一排德州水浸啊，都冲走咗好多嘅细路仔啊，同埋咧啲人啦喺个河度，突然间一夜之间暴涨。咁既然美國一個咁全球科技第一個國家都冇本事啊，話要應對極端天氣，你就成立一個應對極端天氣，仲要督導委員會，督導 好串啊，好串 係好高嘅，係嘛？督導即係話咧，你能夠控制 under 你 control 嘅啊，只不過佢可能做得唔夠完善，你就要督導佢。咁既然你有極端天氣又要督導，咁呢個名咧 就改得太行啦。 咁人哋要 KPI 啊嘛。 咁你就自然，我哋譬如普通人就會對你有要求噶啦。即係等於譬如、okay. 假設啦，我亂噏嘅就科幻片，我應對外星文明督導委員會。咁如果我突然間啊發現咗有個外星人嘅時候，咁你搞唔掂就入你數噶咯，係咪先？ 呢個咧你 改咁行啊？ 你越高調，公眾對你嘅期望係越高。呢啲系行政管理学嘅入门知识， 嗯 啊、所以呢个咧第二个原因，婆妈自控。第三个原因咧，就系、是、特区政府2019同埋2020年啊，对付嗰场抗争，又称黑暴咧，佢就利用香港几间电视台做新闻，系搏命访问嗰啲咧，因为有时嗰个咧地铁停驶啊，或者咧诶抗议啊，嗰啲人啊占中啊，系造成交通堵塞。他就高调访问那几个中年，你记不记得这个画面？没事，我只是想上班，个个说没事，唉，你们有诉求你的事，你不要阻住我上班。然后呢就大肆鼓吹这些这样的所谓的民意、啊、就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就是这个画面到现在几由声，我们只是想上班。好了，这个其实我们只是想上班，或者叫上班大过天，就是香港人这只所谓勤劳、啊、是做事的一个特征。好啦，你如果叫黑色暴雨啊，红色黄色暴雨啊，你偏偏就指导啲人应该翻工定系唔好翻工。于是咧，你因为指挥混乱咧，系亲自部署失效，你就搞到啲人咧唔知翻工好定唔翻工好。于是咧，将2019年嗰只翻工大过天嘅主意咧，系产生嘅嗰个情绪咧，变为一股民水咧，系发泄落埋你个官嗰度。呢啲系你2019年搞出嚟嗰啲电视新闻，系嘛？啊，翻工大过天，点解你唔平衡啲？你做啲有啲话，其实翻工好重要，但我觉得我睇长远，如果我哋嘅民意唔可以透过咧啊民主实现嚟讲咧，呢啲咁嘅事咧系时时会发生。啊，佢唔会揾一个另外一种嘅意见嚟去平衡翻。个个都话啊、哎，我要翻工啊嘛，我要翻学啊嘛，唉、哎，你阻住我翻去开工啊嘛，你而家做咩嘈咩啫？于是呢股民粹咧。在2019年的电视新闻他自己造成的。咁而加埋而家呢个社交媒体同埋呢啲呢手提电话啲群组呢更加发达。於是咪自己捉虫。係呢种咁嘅叫做气候极端天气嘅民粹主义呢係佢自己造成的。係咪其实我觉得冇乜大不了。你使咩依赖天文台黑色定黄色啫，你自己夹个头出去睇下，哇吹到鼻拎白啦。你再睇下有冇水浸，吓冇水浸，然后你再睇下呢个咧地铁有冇停驶，你自己决定啦。吓香港满山木屋嗰阵时啊，吓冇咁多人啊去照顾噶。 咁好简单啦，就算香港咁细啊，唔同地区啊嘅雨量都有唔同。你住唔同嘅地方，你譬如你住喺嗰啲村里边低洼地带，你定系住喺半山，或者你净系住喺呢个尖沙咀旺角，你翻学嘅翻工嘅状况都唔同啦。呢啲系要由自己决定，同埋咧你衡量个风险。呢一点咧，其实香港人咧就我哋叫做咧，唔知系咪被种坏啦，或者宠坏。 唔可以咁讲， 乜嘢都系要睇住个电视天文台话出得街就出得街，唔出得街就唔出得街。咁下次陈国基超前部署，叫你食饭就食饭，你唔好食饭就食粥。咁你不如就听晒政府话咁就算啦，好冇？ 系啊，如果咁样啊，呢啲暴雨咧就小事啊，好快嘅咋，求人得人啦。台湾就嚟爆发战争啦，嗰时台湾自卫反击噶，吓整一口导弹过去上海，整一口过嚟将军澳海面啊，吓嗰时劲过你黑色暴雨100倍啊，嗰时你点样超前部署啊？天文台系咪要睇埋嗰只导弹有冇喺高雄啊？吓、那、嗰个基地嗰度焚埋你啊！吓落脚点喺边度啊？嗰阵时系咪人人践踏啊？更加大乱啊，系咪啊？所以呢个成个香港特区病啊，系嘛？呢个特区病咧系喺大约千禧年之后咧系慢慢呕成嘅，佢系方方面面学阿梁振英话斋，你又唔可以怪晒陈国基一个，亦唔关而家咧一粒一声都唔出嘅超哥事。总之咧呢个叫综合嘅叫特区病。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唔系针对你啊，系喺全球化之下，我身为世界公民，呢种特区病喺世界好多城市都有噶。喺伦敦啊、纽约啊，特别系左交啊，吓嗰啲咁嘅管治之下最多噶。吓、啊、心灵好脆弱啊，好容易抑郁啊，梗